系啦，咁啊，新年啊，想介绍一套其实都系新翻嚟嘅，咁啊，但新年话呢套系咪有啲似日版嘅呢个咩神龙高手啊？叫咩话歌叫做？ 神龙机啊，香港嘅 神龙机系啦，系啦，有啲似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唔系喎，呢套其实系一种自卫队嘅古仔嚟嘅，其实系咁啊，介绍下先啦，系咩东西啊？系叫咩名啫？ 嗱，咁佢咧就如果你上網 search 嘅話咧，就其實佢係英文名就會 search 易 search 啲嘅，因為咧英文個名字就是正式名嚟嘅，啊咁但係嗰啲中文譯名就會有啲亂咁嚟嚇。讀我唔識讀啦嚇，咁我照串出嚟啦。咁就 H I S O N E 係啦，之後 to。系啊，佢用 to 嘅吓，如果英文就系 to 嘅，啊中文就系语啦吓，系啊，之后呢个 m a s o t a n， 咁就系如果正式吓、啊、中文啲人正式讲咧，就叫金柏宇呢个马索丹嘅， 咩嚟噶？ 吓、啊、金柏就系个女主角个名啦吓，咁、啊、马索丹就系条龙个名 啦。哦，咁样。 系啊。咁同埋呢佢喺第二集嗰度讲呢，其实条龙呢个喺个身入面呢係有粒嘢咁样，咁係寫住呢、這个类似古体文嘅，真係寫住马索丹咁样咁啦，咁但係当然我唔知嗰几个字係咪真係咁寫下，咁但係喺啲古文咁样有嚿咁嘅嘢喺度㗎，即係呢个係佢真名 嚟。咁你解释下呢度咩嚟，咩龙呢，点解有自卫队呀，点解我会讲，同埋呢度最神奇呢，点解会有呢个核心政治做呢个嘅基设嘅咧？明明都冇咩讲龙噶，咁样唔通佢好似呢个咩话？之前嗰套咧《龙变机械人》嗰个叫咩话？马仔， 咩天使龙的云母啊之类系嘛？ 唔系，嗰埋噶唔系啦，核心政治做基设嘅嗰个叫乜鬼话？ 突然间醒起， 系嗰骑住嘅白色龙咁可以变咗个骑士嗰度系。嗰、那個叫咩？ 唔記得，色龍 嚇、啊、你唔記得啊？哦， 係啊，突然間唔記得咗。 個講個學生妹咁去咗佢哋嗰個世界啊！ 哦，天空之艾斯法 哦，係啊，係Estefani 啊，係啊，你唔係你唔好以為呢啲喎，呢個梗係要變形啦，個機械龍變機械人啊嘛，梗唔係呢啲啦，呢啲好正路啦，係啊，呢啲好正路啦，唔係啊，佢成日好奇怪嘅，有一條真係龍。咁仲要 Q 版嘅少少，一条细嘅，即 系 好似啲鬼佬嗰啲龙咁嘅，有翼咁 嘅， 好似 啲嘢 系圆碌碌嘅，但系个样吓、啊、搞笑个样，咁就佢就唔知做做乜鬼嘢咧，帮佢着起啲甲啊，但啲甲本身系有啲飞机咁嘅拍子嚟嘅吓，咁啊竟然咧可以佢哋嗱咁样变形金刚咁咧，佢就可以变形变成咗一架 F 15噶喎。 哦，其实佢呢度如果佢解释就唔系变形嘅，而系啲甲伸开咗啫。 咁我试下吸呢啲落你个身度得，你咁啊变嘅 F 15啊，即系变形少女啊！我成觉得有啲大佬咁唔知啦。唉、哎，我呢一个都需要基钱。第一，嗰架 F 15系真嘅 F 15，唔系韦基利咁改都冇改过一个真正嘅 F 15啊？点会系啊？核心政治做基钱咧？第一，咁个变形方法亦都非常嘅，应该唔可能嘅。咁即系佢乱咁变嘅。咁虽然未到三一，咁但系我见佢变系好似唔可能变到嘅。咁啊需要机设咩？ 唔知啊。 虽然三一万能盒都有机设嘅，系。咁我唔知啊，有咩要动用到啊核心政治咧？我真系唔好明白。系啊，咁同埋咧最犀利都唔系喎，你都你 sell 啊核心政治，但我翻嚟睇系睇边个总导演咧，竟然系统口真 字 啊！系啊，哦咁啊明晒啦，咁佢哋嗰啲怪兽迷得嚟就唔止，咁其实佢同啊核心政治其实都系啲点讲，即系都系啲军事迷啊，本身系啦，咁所以佢呢套其实实质咧，我就觉得佢系讲自卫队生活多啲，即系其实我翻嚟我理解佢似 Part Labor 嘅。即系讲嗰班人啊，嗰班人喺嗰度，但系佢好大班噶，佢呢度多人好多噶，系唔系几兜有噶？成个基地嘅好鬼多人嘅。咁但系呢度啲角色咧，亦都有好多 Eva 嘅影子嘅。咁你见到嗰个女主角，佢就唔知做乜俾条龙就睇中咗啦。佢话其实唔知几年都冇人可以即系做到识格者嘅龙系， 係啦，即係佢話佢要條龍即接受佢，咁接受咩啫？就係、佢肯吞佢落肚啊！ 吓、 啊，系佢吞咗落肚而，而跟住喺里边驾驶喺个胃入边嘅咁样喎、啊，系啊， 系冇错。 咁所以佢哋要着件驾驶服系为咗乜嘢咧？其实就系为咗唔会俾胃酸溶咗嘅。 啊，呢、這个一嚟啦，二嚟咁你喺 驾驶服有科幻嘅， 系、你喺佢个胃嗰度咧，你系睇唔到出面噶嘛？正常嚟讲系咪？咁但系咧，佢就有个头盔就系可以你按了個掣之後，佢就好似呢個嗰啲 你當 AR 咁啊！ 總之佢哋可以 即係成係 Iron Man 咁啊，係啊， 成條龍會透明咗噶、你又可以就咁睇到。 其實唔係，係佢個頭盔見到啫，係咯。 係，其實係咁。 咁佢就變形咁，變咗架 F 15就偽裝咗自己咁喎，竟然將條龍啊咁樣咁佢就佢跟住咧，即係佢吹話自古嚟有龍嘅，咁但係原來就話由即係嗰啲。皇室啊，啲咁一路就保護咗龍嘅存在，就唔俾人知道有，咁所以佢而家就去到現代咧，就變咗係自衛隊睇住嘅，咁啊將佢竟然偽裝成一架戰鬥機咁樣。 係因為佢話咧，其實啲龍咧就唔可以就咁俾佢生活嘅，佢一定要咧揾啲地方俾佢散熱啊，佢咁講啊。咁所以咧，佢一係就抌佢落水啊，喺個水池度，一係咧就要俾佢飛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得嘅。咁 所以平時都有個冷卻光浸住啦，嗱，冇 air。 係啊，係啊。咁佢 咁好啦，咁除咗 佢以前，佢以前話佢直情咧會將啲龍咧係扮咗咩龍旗啊嗰啲咧，咁樣就話個即係揾第啲嘢，即係扮第啲嘢啦咁樣。咁所以依家現代咧就要扮呢個飛機咁喎。 唔系，但系佢讲古代嗰啲龙明明系啲中国龙嚟噶，点解佢原来变咗鬼龙嘅？ 系啊，点解佢咁 嘅？大佬唔同样嘅，大佬嗱，冇理佢啦。咁佢角色除咗呢个女主角之外咧，其他仲有另一个好妒忌佢另一个女。咁、那个好明显又系啲好明日香嗰啲咁嘅女嚟嘅。咁其实甚至乎第二集佢就话，即系其实你估条龙中意你咩？咁啱你个身上面有架嗰啲咁嘅接机啊，即系有架 Motorola 啊。咁啊，其实条龙啊最中意食呢啲机，佢话食噶。咁因為佢後屘就自己孭到自己成身啊！嗰啲機，喂食我食我，咁點解真係成我吞咗，跟住就孭翻出嚟，淨係食咗啲機啫。咁啊，原來都唔關事喎！原來佢真係佢點解會中意呢個女主角？原來都仲係唔知點解，不解之謎。咁好啦，咁都唔爭在。咁你有得明日香，即係有加持先生，係真係有第二集有登場，係有個類似嘅人，都係個髮型係唔同啦。呢度係長毛嘅，但係都係咁留曬，即係有啲須咁。咁佢一見到女裝就攬住佢，就原來佢就做咩？原來佢即刻就會知道佢啲三維尺寸嘅， 係 啲尺寸咧。咁原來佢做咩？就係專研究嗰個戰鬥服嘅，話佢係咁都有翻啲咁嘅類似嘅對應角色嘅呢度。 佢第二集之後，佢整咗嗰件戰鬥服係直情係呢個Eva 嗰啲戰鬥服嚟嘅。 啊，冇錯， 係直情只腳有喺個大髀嗰度有翻嗰兩瓣嘢喺度。 系啊，咁所以大家可以都睇下啦吓，咁但系咧，我就真唔好中意佢个人设嘅。咁啊，新年就话啦，啊，而家好多公仔都冇鼻哥嘅，咁但系我真系唔知道有啲咩人设公仔系冇鼻哥嘅咧。即系当你正面睇一个人嗰阵，无论男女啊，你话个女仔个样得意啲冇鼻哥都算数，佢啲男人嚟嘅，我哋长面佢都可以唔画个鼻，咁好怪成，觉得好似 反而系个加持先生就会有容易啲出现翻个鼻嘅。其他人就真係有好多 佢正面係從來冇出現過鼻嘅。 有啲大叔有嘅， 係有嘅咩？ 係有啲有嘅。 唔錯，總之我睇咧真係好怪，好怪，好怪嚇。咁啊，但係佢唔止係咁樣怪，佢連我女個眼都怪，有啲死魚眼咁。我咁嘅樣嘅啲人設大佬咁，係啊。咁啊，真係我唔係好接受到嘅個人設，暫時嚇。咁同啲作畫又係。怪怪地嘅吓，即系点解要即系强如呢个土佐真治啦？哇，哥斯拉系 佢呢间系崩制作嘅，即系钢炼嗰间公司。 系咯，咁点解呢套嘢好似啲自己屋企搞出嚟嘅嘢咁嘅？大佬整到，即系我唔好明啊！即系咁，大家可以即系都涉猎下啦，系一个好奇怪嘅作品。咁虽然。即系做乜会睇都因为核心政治同呢、這个土佐真治噶啦，都冇乜第啲原因噶啦。嗯， 因为以自卫队嘅生活为主题，咁又加入呢个变形嘅一只龙咁嘅东西咁。咁但系你唔好以为我咁打咩咁，唔系讲打嘅 ，sorry， 冇打嘅。 暂时出到第三集， 都系为咗救呢个第二女主角，话佢唔知跌咗落山咁嘅啫，唔系去战斗嘅。系 佢话佢嬲得滞咁样，即系俾个啊女正女主角激嬲咗咁样咁啦。咁然之后就自己离家出走咁啊，咁然之后就碌脚山咁啊，咁啊要骑条龙去搵佢咁，咁样就系搞咗一轮咁样，咁就完嘅啦吓，即系唔系真系有啲咩好大件事啊？嗰啲暂时未有啊， 又冇嘅冇嘅，佢日常咁嘅啫，你觉得系 系系啊， 系啊，咁啊唔知啦，唉，大家即系可以即系睇下嘅。好特別嘅一套嘢， 系啊，咁我覺得佢嗰、那個，如果你話啲平時嗰啲作畫係衰啲嘅，咁但係佢一變一見到條龍或者係變佢變戰機嘅話，咁尤其是係變戰機，變咗戰機之後應該係 3D 嘅嗰啲啲畫，係啊，咁OK 嘅，我覺得嗰啲 係佢嗰啲 F 十五係 3D 嘅，係你咁樣就得啦， 都係 2D 嘅， 唔係 3D。啊！條龍畫嘅， 系 啊，咁啊，咁冇乜位啦。你佢又唔係打，又唔係做乜，冇戰鬥噶嘛。咁其實都唔係好需要。佢哋 F 15主要係要嚟起飛嘅啫。 係， 佢成日好強調佢哋起飛嘅。係，都好似 Macross 開場咁咧。咁啊，啲人喺度打曬，即係指揮動作啊。咁佢都係做翻嗰啲嘢㗎。佢都係喺度化化啲液啊，跟住佢收細嗰個噴射口啊，都係影翻呢啲嘢。系啦，佢单纯冇配埋曲嗰只 Macross 音乐啫嘛，咁嘅咧，系嘛？单纯冇啫，咁其实系咁啦，咁啊，唔知有啲闷咧，我睇就觉得系啦。 系嘅，如果即系，我觉得呢套都算系啲日常轻松嘢嚟嘅。 唔系，但你日常轻松，但你玩到自卫队，大佬。真系好奇怪噶，大佬呢个嘢真系，系啊，唔知啊，嗱，大家可以去掟下啦，即系不过另一样嘢就系话咧，强如佢哋呢一个班人啊，即系你都讲好真挚啦，个新哥斯拉都攞晒奖啦，系咪喺即系东京嘅电影节都好啊，佢哋都冇停低，佢哋都仲去再想寻求一啲新嘅动画方向啊，咁样嘅咁。咁呢一下嘢又都要好敬佩嘅，系咯。咁最少呢个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呢一出嘢系咯。 嗯， 系啦，即系唔系话你啲其他人 low body 想去出位，唔系人哋都出晒位嘅，但系佢哋都仲系未停低嘅，仲系会再试新嘢啦，系咯。就算呢一样嘢系啦，系咯。咁核心政治咁呢下嘢都新过佢自己嗰啲再继续变形飞机 Macross 好多，系。 嗯， 即系我系从来冇见过一条生物嘅龙咁样着啲甲上身，跟住变咗架 F 15，咁我真系我都吓咗一声，系啊，系咪睇咗变形少女睇咗变形少女启发佢哋系嘛？ 都可能系， 系咯，咁都得咁啊嘛，跟住佢我整翻条系咁嘅得意龙， 合理好多系件事。 嗯合理咩？你覺得合理咩？我差唔多咁荒謬嘅啫喎。 相對合理好多， 係咩？有合理咗一丁點咩？我真係 feel 唔到喎，唔好意思，係咯。 咁隻龍都幾得意嘅， 係咯。咁佢一日到黑就吞嗰個女生，佢唔知好似有個掣嘅，唔知撳佢就會嘔翻出嚟㗎啦。因為佢有啲咩唔知咩藥話嗰啲叫做啲嘔吐藥定乜嘢啊？ 嘔吐藥 之类，佢就会呕翻出嚟嘅。咁呢个要吞落去嚟驾驶呢样嘢咧，都几新嘅，系咯。 系， 佢唔系骑龙，亦都唔系点样，佢净系睇个肚度咁。 即系你有谂咩？龙神丸啊，要食咗飞云。 我真系龙神丸啊，真系真系龙神丸啊！咁佢仲话咧，佢其实有机会就唔系喺个口度将佢吐翻出嚟，有机会喺后边出翻 嚟。 系啊，都有机会喎。吓，佢话吓咁样啊，咁样嘅。O K。 暂时未发生嘅呢件事， 我谂难啲，因为你唔系消化咗佢，点样可以喺后边出翻嚟啊？ 啊，唔知啊，系 咯，你消化咗佢就话啫。啊，咁 anyway 啦，咁你当呢一样嘢，佢系少搞笑嘅啫。 系， 系咯，你唔好太认真啊！呢套嘢唔系一套好认真嘅 嘢嚟嘅，系，但系听到你咁讲，又好 serious 啊，条龙好画到好真，唔系啊，卡通咁嘅个样系，唔系即系大红色恐龙咁嘅啫，系嗰只嘢系，诶，就系嗰啲样噶，少少， 分分钟再 Q 啲， 啊 Q 个大红色恐龙系， 系咪我 唔系数码暴龙啊？唔系数码暴龙，睇嚟我哋讲数码暴龙，唔系啊，唔系数，唔系比卡超，系再卡通啲啊， 系。系神龙记都冇佢咁卡通啊！ 冇神龙记真好多，佢就系卡通咁嘅就嗰只龙个样啊。好，咁点解只龙搞成咁嘅样？你问佢啦。 我初初仲谂住会唔会有其他龙啊？有二号机、三号机，点知又 唔系好好似有嘅，好似系有嘅。 如果有更好啊！我都想睇下多啲。 咁但系咁啊点咧？佢可能唔系打嘅，都系飞下飞下咁，大家。好 happy 咁样去翱翔天际咁嘅啫，我唔知你研究嚟做乜，即系自卫队研究呢啲嚟做咩嘅，系咯，你问佢啦，即系有一日反攻美国系嘛，谂住攞人， 睇怕都有啲困难啦， 咁啊未必嘅，你有啲超兵器就系， 咁啊系，都未见过佢出招啊， 唔系，好，咁啊再睇下 ，OK。 好， 哇，好啦，咁啊，仲有咩讲下咧？喂，咁啊，好似系咪高达又唔知搞咗个乜鬼嘢？啲咩投票啊？定选举 ？NHK 啊， 做咩事啊？ 投票 做咩嘢？ 选去分作品、机体、人物同埋歌曲咁四个选受欢迎。 哦，受欢迎，即系又有啲 ranking 第几位嗰啲咁嘢。 系啊。 哦，咁佢唔系话怎选嘅，净系有个节目嘅，咁我净系睇咗上半 part 啫，我未睇下半 part。 嗯，都系立过咁， 佢 都系 搞嘢嘅。朝头早啊做咗啲决之后咧，无端端整到日剧先咁样，跟住入剧翻嚟之后又做埋下半 part， 我未睇下半 part， 未见到人摆。咁上半 part 系见到佢哋成班嗰啲即系叫做请翻嚟嘅艺人啦，咁啊都有啊古屋切嘅，咁啊喺度玩啊，咁啊有问埋啲。即系又访问下副嘢咁样，问埋啲奇怪问题，等佢哋估啊咁嗰啲咁样。 嗯， 啊，不过身为呢个副嘢嘅契仔嘅福井都系坐喺下边做嘉宾嘅啫，即系都估埋一份嘅啫。佢冇被人访问噶， 即系有讲嘢话好似。 咪佢咪坐埋同佢哋一齐咯？ 系 啊，即系未至于系嗰个喺上边嗰个嘉宾啊，嗰个得下副嘢啫嘛。即系个录影嘅嗰、那个就咁啊，讲翻啲嘢，不过即系嗰个又冇字幕，我都系估下，费事乱讲啊。 系， 嗯， 咁所以睇下投咯，投咩？佢话78%系男性嘅投票。 那个节目有人 up 咗上去 YouTube 嘅，我哋贴咗上群组啊，因为兴趣大家睇下啦。系，嗱，咁啊讲下啦，咁佢实质选咗出嚟系咩啊？讲下佢选咗佢公布嘅有啲乜嘢？ 咁样直接讲啊！ 佢讲啦，唔系你想讲咩？唔系你想讲咩？唔讲呢个。 哦，唔系，佢话78%系男性，有22%系女性嘅今次投票。 哦，都有22%。 系、哦、不过呢、這个坚定流唔知啊，自己 咁样系。年龄咧？ 年龄咧就19岁留下12%，20至29就30%，30至39就26%，40至49就27%，跟住仲有50至59就5%嘅。 50到59有人睇咩？ 吓、啊，唔知道，佢最啲人揿有5%啦。 哇，即系老人院人睇高达嘅。 吓、啊，唔知 有可能啲老宅嘅 都有嘅。吓、啊，咩老宅啊？佢哋嗰阵未有高达噶。 嗯， 咁有啲咁嘅事。即系少有啲啦，少有啲啦， 系啊，咁但系佢唔系一人投一票嘅，其实 系我决定嘅， 佢系分可以投几个咁嘅， 哦 系啊， 投几个系 啊，即系人物同咩，但系嗰啲作品就只能够拣一个嘅， 嗯 ，OK 系啦， 系 OK， 咁点啊？咁啊咁啊，数下啦，佢投咗啲咩出嚟咧？结果系点啊？ 作品先定咩？ 冇所谓啦， 系作品又第一名啊！讲起啦，第一名啊，九高达啦 ，TV 版嘅。 哦，竟然啊！ 吓、啊、系你 你讲都系出乎意料啊？ 我都出乎意料啊！我觉得呢套应该排尾嘅，应该吓。即系你问、啊、你问我啊，梗系嗰个啦，第一啦。即系我意思，我估计嗰啲人系唔中意啊嘛。啊，不过呢个系日本嘅选举，唔系香港。 唔系海外都可以投嘅佢。 系。我哋都系，我谂参与度比较低啦。香港就算可能可以投都 吓，咁唔知啊，真系。 嗯， 可以。 嗱，即系第一位竟然系旧高达 ，OK， 元祖 ，OK， 好啊 ，good 啦，系啊， 系 系。 跟住第二咧就二 set 啦 ，TV 版 吓，我、啊、即系其实跟翻次序嘅啫。 哦，咁唔系咧，跟住第三就 呢两个嘅 TV 版。 哦，即系第三唔系二 set 哦。 啊，系啊， 第三系跟金 set。 系啦， 都出乎意料喎、 啊。第四咧就系 TV 版 Double O， 系 系啦。咁第五就玛莎之反击啊，剧场版。 即系你意思佢系直情戏又还戏咁噶？ 系啊，唔系，因为佢选嗰阵时有得拣戏或者拣咩嘅。 咁你头先话元祖高但系电视啊，定系电 视 影啊，定咩？ 电视啊 ，OK， 电视好。 咁啊，系啊，头先讲第五啦，跟住第六就 TV 版《跳跃之孤儿》， 嗯， 系，竟然 系啦，跟住第七就系第七就 Unicorn OVA 版， 系 系啦，咁第八就《知根抌》啊 TV 版， 嗯， 跟住第九就 W TV 版， 系 系啦，跟住第十就0083啊 OVA 版。吓今日数咗十个先， 嗯， 有冇啲出乎意表啊？差唔多其实 都合理啲嘅呢一个结果都系咯，我觉得香港就唔系呢个啦，一定 吓 嗯 系啊，咁啊可以讲下机体啊。 咁马莎反击系几多啊？ 你话作品第五咯，马莎反击 都系第五系咯。唔系，我惊香港呢个一定第一噶啦。 吓、啊，咁唔知嘅啫。 系、啊，佢好中意啊嘛，我最好睇呢套啊。 吓、啊，唔系 Double O 咩？佢哋？ 嗯， 唔系啊。 唔知咁都系呢啲啦。嗱 ，OK， 咁好，咁点？再讲埋 机体啊。 机体系。 吓，机体第一咧就系 New Gundam。 嗯。 系啦，系。咁啊，第二啊，二 set 啊。 嗯。 第三啊，突击自由 系 系啦，第四就 Wing Zero EW 版 哦， 系啦， 嗯， 第五咧就系、是、自由 哦， 系啦，第六咧白色 系 系，第七卡比利 系， 第八沙沙比 系， 吓第九 F 加一 系， 第十咧就高达啦， 即元祖 系啦。 咁大喎，佢、嗯、排到咁厚。 唔好，你一咗十个啫，即系入咗十名，有几十名嘅。 系。 咪有一百嘅，去到如果机体。 一百咯，我惊如果俾香港啊，第一百啊，大佬元祖高大。 吓、 即系 我谂未至于嘅。 啊？ 嗯。 未至于，我听嗰啲人讲嘅口吻系憎恨啊。 嗯。 系。去到憎恨嘅程度啊！对元祖高达，我讲香港啫，我香港啫， 系， 嗯， 咁唔知啊， 唔系跟住，如果系另外人物啦，咁但系人物有分别作品同埋跨作品嘅、那个排名， 系， 嗯， 系啦，咁讲咗讲跨作品先定作品， 我都唔明有咩分别。 唔系，因为你本身佢得嗰部噶，即系 啊点啊？ 即系你譬如你玛莎嘅话，有好多套都有噶，咁佢分开名噶嘛。 吓 ，OK。 咁佢咪如果你分开选嘅话，咁咪变咗系。 哦，即系你意思， 你有几廿个玛莎咯？ 二 set 嘅玛莎，咁啊呢个玛莎先反应嘅玛莎咁啊，系嘛？ 哦，系啊。 哦，你玛莎百货公司嗰个玛莎吓， 即系分好多个嘅。 OK。好，咁佢咁另外一个系咩？另外一个就冇分嘅， 另外一个冇分嘅，即系佢总票数，如果佢好多就 咁。我想听下未冇分嘅先，系咯？ 冇分咯，我知啊，冇分咧，冇分咯，我第一就系马扎， 系，都正常嘅， 系啦， 正常。 咁啊，第二阿宝啊， 呢个出奇啲啊， 系啦， 不都唔系，不都要谂翻系日本系正常嘅， 嗯 嗯，跟 住第三咧就系、是、铁入边阿团长啊。 呢個真係奇怪啊！呢、這個鐵血入面有團長，竟然排到第三，大佬 係勁過第四嘅基拉 啊！超越基拉， 犀利喎！呢、這個真係犀利啊！ 真係犀利啊！ 簡單 係啦，跟住到第五又係有啲跌眼鏡嘅喎。 嗯， 呢、這個 double 入面 double 入面嗰、那個，如果個名叫唔係佢叫格。佢嘅譯做叫咩格拉漢姆啊？ 即 係 邊個？ 即係武士做。 我真係武士做，武士道。 係啦。咁呢個又係啲人跌眼鏡，我去到睇 咯。咪所以即時咪整翻個外傳俾佢係嘛？做主角嚇。 後續故仔無端死咗都可以復活咯。 係啦。係仲有高達渣啦，終於係。 係啊。 哇！榮升高達駕駛員，係恭喜恭喜。 係啦。咁啊，第六名啊，薩拿。 嗯。 係。啊、第七就是加美油， 嗯， 啊、第八咧就是啊卡图啊， 哦，即系呢个0083入边嘅， 系啦， 系， 咁跟住应该第九咧就是啊哈马加， 系， 系啦，咁第十就阿斯兰， 嗯， 系啦，咁呢个就是应该系总票数嘅呢个计。 但你而家讲嗰啲，即系都比较重要角色，其实佢里边系咪连阿林有德地都有得选嘅咧？ 有啊， 有啊。咁林有德点样排嘅都？ 要 search 翻先搵到，而唔系咁容易 啊。因为林有德真系被誉为喺高达里边，佢先系出得，即系点讲咧？系咪佢最多作品同阵容，佢系最长命系咪咧？算唔算咧？ 都算系嘅， 系嘛？ 系咯， 嗯。 即一路都有佢啊，系啊，系咯， 一路都有啊，永远系做男仔， 系咯，嗯， 系啊， 好，咁啊，好啦，咁啊，跟住要讲埋头先你话系点啊，即系以作品分埋作品嚟计，即系有机会咧，马莎都排几个嘅可以吓，咁、啊、样嘅， 系啊，咁啊会分薄咗嘅，其实如果分咗， 系啦，系，咁呢个又点样结果？ 系啊，呢个结果啊，啲人跌眼镜啊，团长啊，系、哦。 竟然喺呢个系团长，即系铁血入边嘅团长，团长竟然第一名， 系啊， 哇！要开套剧俾佢啦，咁样直情， 我唔知啊，系人物竟然攞第一嘅， 系咯，铁血而复活啊嘛，团长原来根本就冇死，系嘛？ 唔知啊，仲要系冇揸过高达嘅，系， 佢其实冇揸过 M S 添啊，好似系嘛，唔接高达， 唔系都有坐过，有冇啊？我真系识未？ 唔系架车唔算噶，你真系人形啊，有揸过咩？有冇？ 唔係有部機，但可以未上過死咗。 咩？咁即係冇 俾人用過啦， 即係冇揸過啦，最後都係嘛？ 有專用機，但未揸過佢。 係咁啊，即係冇揸喎。係咯，唔係可能林有德都係專用機㗎，係嘛？ 係 嘛？ 你點知冇啫？係嘛？唔係即係機械人係啦，冇揸過啫嘛，係咯，即係呢個羅亞啊嘛，林有德其實個名係。 系， 佢个名其实英文啊 ，Bright Law 咁啊，罗亚方舟啊，系咯，系一个四方嘅机人啊，我知系黄金侠，系啦，冇揸过啊，边有揸过啫？可能都有嘅，你点知冇啊？即系总之冇揸过 MS 嘅一个角色，就系、是、团长，竟然可以做到，即系 number one。其实我成日觉得嗰个团长咪林有德，即系系嘛，系仲唔系大佬？ 唔係啲人 真係出乎意料喎，真係。 啲人話其實係佢嗰個惡搞令到佢咁出名啲人頭。 我以為佢死得型啊， 唔知啲人愛笑喎，但係反而係。 我以為佢死得型啊， 死嗰度係惡搞。 我唔係話喺地下寫字嗰啲，即係佢死到係好似阿周潤發喺上海灘咁噶嘛。 係係以為冇事可以有生路嗰時，先突然間俾人哋開槍啊嘛。 喺 門口係。 系争啲播上去睇，嘟嘟嘟，叮叮叮，嘟嘟嘟，争啲噶啦，大佬系咯。咁下一集系咪阿 Ken 哥死，阿 Mark 哥死完有 Ken 哥出啊？系嘛？然后前走有个孖生细佬系嘛？天二登场， 诶，罗咁啊， 冇啊。咁啊，第二名啊，正路啊，玛莎，呢位旧高达嗰个， 哦，即系啲人最憎嘅话，着到小丑一样啊， 系即系戴头罩嗰、那个， 系啦，扮晒黑武士咁啊， 嗯，咁第三咧就系《玛莎之反击》入边个阿宝啊， 哦，即系唔系初代， 唔系初代， 哦， 系啦，咁啊第四又加美油，而石高达， 系， 系啦，咁啊第五咧又系阿宝啊。不过呢个系旧高达咯，阿宝， 我阿宝牌第二次出现啦， 系第二次出现，跟住啊第六名咧就又系玛莎，不过呢个系古华多罗版， 系古华多罗啦，即系呢个系， 系啦， 都大超嗰、那个， 系啦大超嗰、那个，跟住第七先到基拉跟登先， 嗯， 咁都冇分好多啫， 有拍多次噶。 咩会啊？喺后边 真 系有啊！ 第二再排多次嘅机会会， 唔系即系佢啲人系每个作品分开噶， 明白 呢度？ 好，好 系啦。咁啊，第八咧又系玛莎， 又系玛莎边个？ 系不过呢个系玛莎之反击嗰、那个。 玛莎反击总帅样嗰、那个 Zelda 系啦，系啦。咁啊，第九又系 Double 入边嗰个萨拿， 系 系啊。咁啊，第十系旧高达变个奶爸， 哇！竟然凭一个咁嘅角色可以，即系呢啲嗱，你叫做系唔系型英帅靓相啊？系嘛，即 系 系系会唔会因为嗰啲跟登标令到佢提升咗不少咧？近年 都有噶， 都有啲系嘛， 系啊， 变咗萌大叔嘅形象啊。 唔系，因为其实我睇翻如果系跨咗作品咧，佢排十一嘅，其实大把都系 哦， 好 咁犀利。 佢做咩作品啊？就系跟登标 fighter。 哦，唔系，响Origin，Origin， Origin， 我即系跟登标 fighter， 佢唔计噶， 好似我唔记得有冇啊，佢好似 show 出嚟好似冇嘅， 佢冇咁样再计， 要睇翻先知道，因为我唔有， 即系佢唔当佢系奶爸嚟嘅，因为嗰、那个 系啊， 咁样，好，咁仲有咩？ 嗯，冇啊，如果系 我数晒啦， 人物数晒啊，十个系啊， 哦，犀利喎，奶爸竟然可以上咗十名内啊，冇谂过，黑色三连星咧。 啊！升上唔到啊，冇后啊，应该 系啊。 O、okay, K， 我以为紧接大把， 大把 三号就系佢三个啊。嗯 嗯 嗯 ，O K， 好几出乎意料。咁同埋林有德以登场呢个作品最多嘅人物嚟讲，佢竟然上到十名啊，真系啲丑啊！ 应该可能唔知喎，咁就可能排啲票分得薄啊，兼且 嗯 系。 咁样计， 系啊。咁啊，如果仲有歌嘅，歌啊数五个啦，头五个算啦。歌就第一名就系二 set TV 版入边第二首 opening 嗰、那个，我唔知呢个时候个中文个译做咩咧，系咪叫向水之星倾住我爱咧？我首歌 唔知啊，咩水星唔知咩咁啊，好似啊。 系啊。 心口博子个重点系记住呢个名先， 系啊，咁啊， 一阵仲有第二只又系， 系啊，跟住第二个咧就系旧高达剧场版入边嗰首《爱战士》啊， 系， 即系个节奏系啲啲啲， 哦，即系嗰个系好轻快嘅， 系啦， 嗯， 吓，咁啊，第三就系心口博子一首《永恒之风》啊 ，F 九一入边嗰首， 嗯。 系啦，咁第四就系《玛莎之反击》入边一首《Beyond the Time》。 嗯， 系啦，跟住第五就系《零八小队》入边嗰首叫咩《暴风雨中闪烁光辉》。 光辉 系 ，OK， 哇，呢啲都劲歌金曲咁样讲到真系。咁佢真系揾阿心口博士就电话访问嘅，我见到佢嗰个节目入边就冇真人上嚟啦，系啦。 嗯， 有揾佢，好似讲咗段嘢嘅都系啦。 咪其实。如果佢歌方面咧，就應該香港嗰邊就同日本應該好唔同，因為香港嗰邊應該係中意跟登士多啲嘅。 係。咁呢、這個呢、這個頭先你講嗰啲位置都全部唔一樣啦。如果你香港選一次嚇， 嗯， 咪香港選一次好簡單嘅啫，啲元素咧全部摟走就得㗎啦，唔使選。係呢、這個呢、這個一年戰爭啊，咩 UC 都可以唔選㗎啦。 嗯。 基本上都应该上唔到嘅， 系 咪除咗 Unicorn 咯，系咪？ 吓，系啊，应该系啩。 基本上佢都唔中意嘅，而家啲人 系。 嗯。 咁不過都係唔使太認真啦，都係咁啦。我 其實呢啲選舉都係蛇齋餅種嘅啫，你中間係好多因素嘅，即中間好多遊戲機有用過啲歌曲又唔頂，有好多原因嘅，令到你即對嗰啲國際印象唔同咗。你即當時睇，或者佢其實啲人都唔知係咪睇過當時套嘢，佢可能都係由第啲渠道接觸翻嗰個角色嘅，有機會係。即啲 game 啦，我哋試或者第啲嘢啦，即你可以因為你打機而認識嗰班角色或者機械人噶嘛，你機戰好明顯啦，係咪？係啊，咁佢可能呢啲有啲去選嘅，可能佢都係打機識得呢啲角色或者咩啫，係嘛？咁頭先好似你講話講啲歌咁，你哀戰士嗰啲係真係係因為喺啲遊戲機度有用過噶嘛？哀戰士同埋 Believe 啊嘛，即嗰個第即劇場版第三套嗰、那個。 嗯 咁呢啲係喺遊戲機度有應用過嘅背景音樂啦，係咯，嗯，都有影響嘅，我覺得係，係， 嗯，係， 嗯， 都係咁啦。咁如果講翻機體啊，咁其實就，我係其實正路嘅，佢選嗰啲即係突擊自由啊、自由嗰啲一向都係喺前面嘅， 唔係話好出乎意料咯，係咯。 系啊，比较正常啲啊，系人品都比较跌眼镜，我觉得其实如果反而系，即其他比较正路，我觉得。 个人品系你话分咗作品之后嗰个跌眼镜，合作咪你主要最跌眼镜都系讲话点解团长会入咗十名咗咁高啫，其他嗰啲都正常嘅， 其他正常啲咯，系团长咧会去到 呢、 這个点讲，佢而家系头三名， 嗯， 即就算 冇错啊， 总票数佢都去到 咁高啊。 系啊，会比较呢、這个比较怪啲咯，就奇怪，因为啲人唔系闹都紧要， 闹都紧要啦。同埋呢个角色真系唔系驾驶员啊嘛，即系你好少嘅。你睇高大，起码佢一定系驾驶员啦，系咪？ 系咯， 系 其他啲基本上系， 系咯，一个唔非驾驶员真系好难上到榜噶，大佬。 唔系，即系正常啲人如果拣都系拣啲即系咩心态都系佢型啦、劲 啦， 系 啦系啦系啦，劲、好打啊咁样咁唔会拣啲即系啲即系例如唔会拣啲统帅型嗰啲啦，即系统帅型即系意思即系真系唔系讲马沙呢啲，即系基连咁，你唔会拣呢啲啊，大佬。 唔系斋讲嗰啲啊，唔打嗰啲 啊，唔会拣呢啲噶嘛，系咯，即系起码佢都即系有相机。即系揸嘅要咁样咁，但系你好冇谂过会系选一个冇揸机嘅人啊？ 嗯， 冇谂过，的确 系咯。咁系咯，其余嗰啲咩加美油啊、卡图啊， 呢啲好正常， 啲好正路，我觉得就系咯， 好正常嘅呢啲。O K， 咁系差唔多。 反映咗啲乜嘢咧？其实咁到底 Bandai 又选完呢啲咁嘅嘢之后，又有啲咩作为咧？ 咁其實都冇喎，佢興都係佢每日話 NHK 都係為咗40周年搞啲 event 嘅，我覺得。 嗯，都其實都係冇乜聊嘅啫。 係啊，都係搞下咁俾你投下票，咁大型啲都叫做，即係唔會話好似雜誌咁，其實選完得嗰千幾票咁啊，話台就話係選咗。 唔係，佢真係有個 show 叫做係咪？ 係咯、啊， 嗯， 都係搞大型啲咁俾你。 又叫阿古谷切。配下音咁喺度讲几句咁玩嘢， 几个声优咯，台下啊咩关子日嗰啲咁啊， 咁我见到个女明星咁咯，嗰个系咩人嚟嘅咧？系声优定系咩人嚟嘅咧？个 唔系啲女团嚟，好似都系 咩意思？ 日本嗰啲女團 哦，你讲啲又系啲唔知 A K B 定咩嗰啲？ 唔知咩48定46嗰个咩？ 即系都系嗰堆啊， 嗰堆系啊， 系 O K 好 系啦。啊，差唔多啦， 即系唔系佢中意高达嘅，话佢 哦系啊，佢话系啊，系啊， 嗯，好， 应该系咁啊， 好啦，咁啊睇咗带或者直接睇下嗰个字幕都几过瘾嘅，系啦，即系唔系得个榜嘅，系啦，不过就暂时又冇字幕，不过就系咁，大家即系考下你日本日文听力啊，或者唔系嘅，佢下边其实有时候啲字弹出嚟嘅，咁都可以考下大家，即系阅读啊。阅读理解啊，日文系啦 ，OK， 嗯 嗯好， 咁啊系咁多啦， 系咁呢个如果咁同呢个而家做紧嘅现役高达即系嗰个金灯标呆凡咁嗰堆啊，完全唔入呢个流啦，应该系嘛，净俾日本嘅闹到飞起啊嘛呢度， 梗系冇嘅，我就系见到好似冇乜心机睇啊！啲人应该呢套 系即系冇乜人讲嘅，真系 系啊，因为比之前 咁系可能衰过闹到飞起，我系衰过闹到飞起， 衰过应该 仲好啲，但系闹费事谂唔睇啊！ 有人讲啊，系咪先？ 点解有人睇？ 系啊，你低牙嘈都有人嘈，系有人闹啊，系咪先？ 系啦，系冇人话你啊惨啊，大佬 因为其实上一次跟登标 All Try 咧，即系佢每次个主角都出埋啲无厘头招咧，咁啲人都又喺度话好夸咁，都闹下位。 闹下就少系啦。今次 因为佢呢个网友咧，啲人觉得系好闷咯，我觉得系。 三个经就行街啊！ 哦，咁储分喎，佢每一集介绍佢点样去储到分，跟住又做啲 mission 咁样，好似好闷咁。 咁跟住嗰個男人版嘅美麗小姐又執執動喺度啊！ 咁佢每次都係見到啲新嘅角色，咁可以介紹俾佢，咁走去做 mission， 咁可能啲人覺得唔係比賽，又唔係 都唔即係雖然有打，但係覺得無謂咁啊，覺得 係喎，因為佢都係見到啲人咁突然間走出嚟，佢跟住又打，唔係話即係比賽嗰樣嘢啊嘛，佢呢度變咗唔係。 同埋咪仲係畫得唔靚嘅呢？ 哦，都幾核突嘅，其實 都仲係真係慘呀，大傷正紀即真係臭曬呀，大佬今次 唔知呀，咁 定係大傷正紀淨係畫咗嗰個基佬嘅啫嘛，嗰個女裝男人嘅啫 嘛，唔知喎，佢應該我覺得其實佢都係靜止啲畫 OK， 我覺得成日做即係作畫監督唔得喎，其實佢 哦， 如果佢係有負責是我覺得成日都 佢唔係做作畫監督啊，佢今日成日話嗰啲動作啊，機械人嗰啲啊，係啊， 咁我唔知啊。咁 你大概可以用一個新嘅名詞叫做機械人武指， 唔係咁佢動作可能冇事嘅，不過佢啲作畫 好動作好有事啊，就係、是、都冇動作嘅大佬。 唔係咁冇辦法啊，因為而家好似我感覺上日本動畫係其實是。即係如果係手畫嗰啲咧，佢嗰啲偷工減料咧，去到係唔可以接受嘅程度，已經去到 係嘛？ 係啊， 咁咩啊？ 係啊，跟住如果你話電腦啊嗰啲畫嗰啲咩，即係 2D render 嗰啲咧，又冇乜力水啦、 啊， 即係好似 呢、啊這個你可以對比啊，另外一套就係呢個 Full Metal Panel 啦，你講埋啦， 印刷維基啊，係係啊呢、這個。最新一季咧，咁我睇到最新啲集數嘅，咁佢而家啲戰鬥咧，因為佢有啲AS 啊嘛，佢哋啲機叫，咁佢啲機全部係電腦畫嚟嘅，咁冇佢喺入邊喐咧，冇力量啊，同埋佢中彈咧斷開咧，好似人哋 LEGO 咁一嚿嚿甩出嚟， 成個 part 子甩咗， 係啊，佢即係成隻手跌咗出嚟啊，成隻腳咁跌咗出嚟咁啊，好似佢因為同埋咧佢 爛咗個，佢成隻完整咁甩出嚟。 跟住喺我接位嗰度整啲窿啊，咁样咁啊，当佢断咗咁啊。 系。 咁同埋佢如果譬如中招或者咩咧，佢都系即系我感觉上好似系好冇力量咁，好飘咁样撞埋，佢就凹咗咁，突然间跳格咁咯，好似。 咁样。 系啊，咁我觉得系好唔得，因为之前其实即系上一季佢哋有啲。是手畫的嘛啲機，咁嗰陣時就算我唔理佢嗰、那個即係超級機械人嗰啲能力點樣都好啊，咁起碼戰鬥方面係手畫咧有啲動感去跳躍啊，同埋即係開槍嗰啲係靚好多咯。咁佢呢度嗰啲好似真係積木機械人咁樣佢而家變咗。係啊。 唔係佢唔係個畫面唔靚喎，畫面 OK 喎，但係即係個動感就唔得。 係啊。同埋係即係佢嗰度中招，跟住同埋嗰啲破損咧，係好明顯係一忽忽咁咯，成套。係啊，唔係話即係好似唔係正常咁咯，你嗰啲跌出嚟咁啊，真係好似。 但你唔係話嗰個係咩原作者定邊個定個導演咗出嚟道歉啊？ 唔係，之前其實未做之前，啲人話點解得十二集？ 啊， 因為佢呢、這個如果十二集應該講唔完個故仔嘅話，好似。係。咁。佢嗰時候，好似個作者已經走出嚟叫啲 fans 支持下，因為話經費唔夠啊，佢話 冇錢啊， 係啊。咁嗰時又未做呢啲畫面嘅，嗰時仲係。 咁佢可以大概可以畫到非人災咁噶嘛？唔想色咯。 Yeah. 得唔得？ 咁唔得嘅喎，因為佢已經其實佢好 佢人嗰方面其實佢已經好明顯想做翻好似之前嗰個水準㗎啦，即係近時十幾年前嗰個水準㗎啦，作畫係啲機，因為佢而家真係唔得咯，我覺得。 咁、嗯、始終又轉咗公司又成，咁又冇錢，咁咁真係 冇啊！咁佢都係冇辦法啦，都叫叫有春你。如果 fans 咪繼續睇咯，咁我唔係 fans， 我咁呢套嘢其實都過咗最 hit 嗰段時間嘅，我覺得。 係，唔係啲人成日都話呢、這個即係唔使等個宣銷俾你已經算係咁啦。 係呢、這個呢幾年成日好多人都走出嚟講話有好多未完嘅作品要等等啲後人銷俾佢啊嘛，啲結局。 加爾巴 係咩加爾巴啊？暗黑破壞神啊！咩《洛印戰士》啊，嚇我類咁啦，係啊，即係唔知幾耐先連 載。唔係喎，咁但係個作者點解都唔死嘅？ 係唔知啊。 其實已經係個作者個宣畫㗎啦，其實嚇係 啊， 咪啲人係咁傳㗎，哦唔係原本個作者嚟㗎啦嘛。 哦，如果加爾巴就係咯，佢 話佢個仔嚟㗎啦嘛，而家畫嗰個劇院係，所以跌曬鍋啊嘛，就係話 係啊，同埋佢成日講佢。都系得闲先出嚟画两下咁，即系门系咯，咁咪慢慢等咯，你哋咁。 嗯，即系呢一世都冇办法睇完噶呢个作品，下一世啊，下一世再投胎再睇，嗯， 系嘛， 嗯， 要啊，有啲唔会完啊，根本 系。好，咁有冇嘢仲要补充嘅？ 嗯，冇啊。如果你话高达呢个选呢样嘢。 嗯，好嘅，系啦，系啦，咁啊顺便call埋两套卡通啦 ，OK， 好，仲冇咁其他话题，好啦，咁啊有啲咩嚟紧啊，仲可以睇嘅啦，喂，有啲咩咧？咩 trailer 有冇啊？啲咩？咁嚟紧咪有套啊，好快啫嘛，几个礼拜后有套科幻片嘅，好似吓，叫做咩未来杀机，即系又系嗰啲原子杀机咁嗰啲，佢个个机啦吓，即系公主嗰个机啦。咁啊咩嚟噶？咁啊摆明系女嚟噶啦。咁今次呢个咩人咧？就系搵嚟呢个小红帽啊。 系 啦。咁啊，做乜鬼嘢咧？呢个科幻片嚟噶，咁我介绍下大家。 嗯。咁呢个又好似系未来世界喎，讲 近未来啦。咁啊话啲咩？啲人一出世就装咗个咩晶片定咩落只眼度。 系。 咁、啊、好似话读到你嘅思想话。 但佢嘅眼見到嘅嘢，我唔知啊。即係總之佢就會，即係定係唔係咧？定係話嗰啲警察可以隨時 read 到你嗰啲 data 嗰只係嘛？ 係類似好似佢嘅想法同啲嘢，全部有。 係啦，咁咧就無端端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就係、是、一個女仔，就係、是、呢、這個小紅帽，就唔能夠 read 到嘅，即係佢變咗好似係可以，即係屏障咗你嘅 嗯， 係啊，就係咁啦。 係。 咁啊，讲个咁嘅故事啦。咁到底系咩人嚟嘅咧？咁啊，唔知啦。咁呢一套咧就好似系咪德国片啊？应该，但系就应该系其实都系英文嘅讲。咁就奇怪地啦，好似北美系要 Netflix 做嘅，好似 系 咪？系咯。咁但系其实香港系上戏院噶，或者其他地区系上戏院噶。咁好似将会喺五月尾系嘛？几多号啊？廿几号啊？好似廿五月尾嗰个礼拜会做嘅。吓， 嗯。 有冇日子啊？我其实我贴咗上群组咧，有啲预告片啊。 香港嘅话，应该 我写埋日子 噶啦。 我三十一啊，哦， 系啊， 我三十一唔系廿几号 ，OK， 先做系啦。咁又吹对话今次阿小红帽有咩极限性感吓？哇、啊，佢嗰啲以前拍啲戏都，或者真系未露点嘅啫，好似系嘛？ 唔知有冇露过添， 其实都唔知有冇露过添嘛，我唔敢讲啊，因为其实好多美国女星都露埋点噶啦，已经咁点样性感法啊？有咁搔首弄姿咁贪个露鼻，好常普通啫，对佢嚟讲，点解要咁样 sell 咧？ 其实唔知点 sell 啊，佢应该咁讲， 唔知点 sell 哦，系 ，OK， 哦咁啊唔系嘅，咁啊话咁啊话咩？如果你嘅私隐系即系冇咗私隐会点噶咯？咁呢个对香港嚟讲都系一个 selling point 嚟嘅。 系， 我见佢有一个仲好笑，佢话咩？即系最有可能发生呢个情况嘅系边个国家嘛？有人问， 系 咯，咁佢冇答嘅，佢问啫，系咯， 系， 嗯 嗯， 啊，咁嚟识咯，唯有系咯。 系。 咁好似咧讲有个侦探定乜嘢就发现咗阿小黄帽，咁就去查佢咁样嘅，好似类似系咁嘅啫。 系。 系啦。咁、到底小黄帽嘅能力可以去到边度咧？咁系咯，系咪又可以玩到好似阿边个咁咧？黑寡妇咁啦，系嘛？唔系啊，上次系黑寡妇啊， 系数字 Lucy 啊 ，Lucy。咁可唔可以去到咁咧？咁啊，唔知啦。 咁又好似冇咁样喎、 啊。点杀机啊？即系佢系打嘅咩？如果你咁写得，咁应该佢都系打系咪？咁但系我又唔觉喎，系打嘅咩？佢好似 hacker 咁嘅啫。 吓，系咯，佢呢度就算佢条宣传片都系话佢系 hacker 咁样啊。 系啊，佢俾人杀啫，大佬。 即系冇人杀到佢啫，可能顶多都系。 唔知啊，系要改埋啲咁嘅名啦，系。 系 咯，咁佢其实个英文就咁叫咩咧？系咪叫 Anon 咁样嘅？即系其实即系无咩无名嗰、那个叫咩？匿名者啊，嗰、那个字嘅简称啊，系咯系咯系咯，就系、是、咁。 嗯， 即系冇人知道。 嗰套戏都话都讲即系有嗰个 Anonymous 嗰个字直情讲埋出嚟。 哦，我讲埋出嚟嘅，系啦， 系 系啦，咁啦，咁啊唔知啦，系科幻片嚟嘅呢套的确，咁好唔好睇又唔敢包啦 ，OK？ 咁其实睇下咧，有机会如果我哋早睇到啲，咁啊睇下冇可能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下啦。 系， 系啊，下礼拜其实就真空嘅，实质戏院香港戏院就冇乜，冇啊，就冇科幻片嘅，系啦。就咁，咁呢个大家睇下话头先啦，我哋摆上群组啊。 系。 有冇想讲下呢、這个？冇啊，讲下一个。 哦，你同我 咧。咁冇啊，冇乜特别。好，咁啊睇啦。 嗯，系 好，咁啊，另一个系咩 ？Han Solo 有冇再新啲嘅嘢咧？ 冇嘅，差唔多系死侍多咗啲喎。 系啦。 哦，即系 Han Solo 唔使讲啦。 Han Solo 真系 可以放咗佢啦。 冇乜特别、啊，除咗好似我见到好似话有架星战又话车走嚟去咁样之外。 吓、啊？咩叫星战车就系咩？ 即系有架宣传嘅车就 系 佢。 哦，系咩？喺边度啊？ 都系喺香港唔同地点咁出嚟、 哦。 但系 有乜嘢咧？有乜嘢嘢睇嘅咧？ 嗯，佢有人扮白冰嘅，我见到。 哦， 即系又系501部队嗰啲啊？ 哦，我即系今次冇玩阿 Rose Marie 啊，攞啲公仔出嚟玩咁样。 哦，呢套应该冇啊。 我呢度冇 ，OK。 嗯， 咁啊争啲喎，咁有咩好睇咧？呢啲即系嗰车冇人有兴趣去睇喎，如果系咁，系咯？你有冇好似人哋台湾咁癫啊？即系呢个星战人啊，即系啱啱嘅尾度 fox 嘅 feel 啊嘛，即系呢个五月四，系啊5月4啊嘛，咁咪走咗去总统府玩嘢啊嘛，大佬人哋都唔知几开心，系咯？ 冇啊，香港 犀利喎， 冇咩 feel。 香港。香港大佬出警察赶你走啊！大佬你著到咁啊！佢走去政府总部啊嘛，系咯， 真系放出去弹啊！ 真系系啦，真系当你游击队啊，大佬。 咁我可以即刻拍翻几段啊！ 系，即系实拍 真嘅， 系啦，真系打白兵啊！ 系啊， 嗯，后屘再 key 翻啲激光嚟啦。 系啊， 系啦，嗰个冇啊，咁但系人哋台湾就玩到去总统府，黐线嘅，大佬叫做哦欢迎啊，欢迎佢哋嚟咁啊，欢迎啲外星朋友嚟咁啊，系不过佢好流嘅咋，佢啲 cos 真系讲真真系，有啲好笑噶，成嗰啲样系啊，你睇下佢嗰只 Chewbacca 咁样嘅，大佬 系， 系咯，唔系好得噶啲衫，系啊， 系， 系啊，咁人哋又好犀利啦，玩到去啊总统府。大镬咁啊！咁啊，香港就咁香港冇啦，系啦，就有个车巡回喊啦，系咯。咁啊，系咪首次啊？喺啲星战作品入边咧，佢揸嘅车啊，即系戏入边嘅车系有辘嘅咧？ 有辘， 即系 Han Solo 同阿 Lando 啊 ，Lando 嗰个系黄色车噶嘛，即系有啲似阿 Bubble B 嗰架咁嘅样。系有碌噶，冇嘅咩？套戏入边冇噶， 冇嘅应该架车。 哦，冇嘅。哦，咁即系嗰只玩具自己加咗六类嘅啫。 系啊。 哦，咁样。冇嘅，即系架套戏入边系正常，即系冇浮起嘅。哦，原来系咁。我话见只玩具点解有碌嘅咧？咁咪变翻啲普通车咯，个样咪。 哦，佢嗰架系其实似车嘅，咁似翻嘅。 系咯，我见佢有埋碌，咁咪直成一普通车咁咯。因为我系第一次出现啲普通车啫，系咯。我企喺入面冇碌嘅 ，OK。 系啊， 我又啲玩具品品嘅。 冇啊，其实今次真系唔系好咩喎。 嗯， 唔系好得我觉得。 咩唔得咧？ 啲宣传咯、啊，香港即系除咗 点、会啲宣传唔得咧？根本就冇。 除咗摆下车之外， 系咯，即系唔可以话嗰、那个，即系点讲？系咯，佢都冇咁，点会唔得咧？系咪先？ 嗯， 系，即系嗰条友都冇去考试，咁点解话考得唔好咧？佢冇去考，你明唔明？系咯，即系嗰度都冇女，咁你都话嗰啲女唔得啊？嗰度冇女，大佬，直情冇宣传、根本 系， 系啊，咪即系正常，咪即系有 poster 咁咯，就贴有 poster 嘅，咁就系咯。系咯， 嗯， 有卖下广告嘅嗰啲咯，系咁多咯。啲 PR 嗰边啲嘢就冇做嘅，基本几乎系咯。咁你话佢架宣传车已经系佢唯一嘅宣传噶啦，即系叫做 PR 噶啦，系咯。 嗯 嗯，咁啊，无声的上画啦，到时睇下有排到去边啦。会唔会一上画已经跌出第十位啊？ 梗唔会嘅，不过我觉得。我觉得啲人会睇艺侠喎，仲系到时系会等，系咯， 嗯，唉，真系唔敢即系咩啊， 嗯， 即系系咯，奢望啊，大佬，听苏卢今次系咯，好，希望佢唔好死得太难睇就算啦， 系，咦，我睇到资料啦、原来系得见到系响五月六号嘅，响呢、這个。洗衣界 喎，系啊，哦，咁有咩搞嘅咧？ 有咩搞？咪个车跟住人白白冰，又玩现场游戏，可以赢到个酷笋啊嘛！ 哦，咁样 系有个first order 嘅白冰嘅酷笋，或者有 BB 8嘅酷笋咁。 咁好奇怪喎、都唔系呢出戏嘅。 系咯、 系啊， 咁啊乱送啫，大佬，雷神啊送 Iron Man 做咩啫？九唔搭八嘅大佬， 唔知啦，即系呢样嘢。 送神嘅女侠噶嘛？ 哦，呢近时送神，我而家就嚟送啊！ 送头送尾，我明白吓。啊，头先食完嗰啲攞嚟俾你自助餐啊。 系， 嗯 嗯，咁好差啫，咁冇诚意噶 吓、都几冇诚意喎、今次。唔系，你唔觉得今次系同即系星战有？史以来佢而家即系再出之后最冇诚意今次嘅， 我怀疑今次呢套戏啊 ，Hot Toys 系冇买佢版权出嘢嘅， 咁样咁我唔知喎。 你觉得佢会唔会出呢个版本嘅 Han Solo 啊、Lando 啊咁啊？ 好似冇人讲过有 啊，应该冇啦，系嘛？ 系咯， 系咯，我系佢唔买咯，啊，咪真系因为唔系濑嘢，应该系，系真系讲真嘅。希望唔好死得太难睇咯，系唯一系咁咯， 系都难啲，我觉得。 即系你觉得佢会死得好难睇？ 唔系，因为佢前后太多其他戏啦，佢摆呢个时间。 嗯 ，OK， 好。 系啊，有死侍二，跟住侏罗纪世界嗰啲咁样夹击，应该难啲，我觉得。 咁特別係侏羅紀啦，因為你嗰度真係有啊 Star-Lord 做翻咁，你成個款，喂點解我睇呢度嘢似啊 Han Solo 啲嘅咁樣，你呢下年大鑊啦，係嘛？即係睇侏羅紀似睇 Han Solo， 唔係，但係 Star-Lord 呢排俾人哋話得好勁喎， 係咩話咩？ 係話佢咩嘛？話佢喺呢個復仇者入面嘅表現咯。 哦， 咩咧？咁呢个劇情嚟嘅啫，唔关佢冤事啊。 唔知啊， 咩表现咧？就话打醒咗啊，话嘟嘟。 系啊， 系。 咁呢啲真系劇情嚟嘅啫，唔关冤事、啊。 唔知啊， 咁啊，都系咁嘅， 系咯。咁啊睇侏罗纪啊，还侏罗纪啦，系咯。不过唔好以为睇紧 Star Wars 咯，到时系咯。 系。 系咯，睇 Star Wars 睇 Han Solo， 以为睇紧 Jack Black 咁，几大剂啊你真系。好混乱噶嘛，大佬系咪咁样会？ 嗯，冇啊！今次其实系连啲产品都冇任何星战啲嘢跟埋宣传啊，知唔知啫？ 嗯， 系咯。 好，唔紧要，系即系我谂呢个今次连迪士尼都知领嘢啦。好， 放弃咗啦，已经 系啦，即系唔系都系嗰句啦，唔好死得太肉酸啦，希望佢。嗯， 唔系佢睇都冇睇啊，而家佢 系佢我冇拍过套咁嘅戏咁啊。 唔係同燕曉文差唔多嘅情況啊，做完等於冇做啊，佢完全唔係啊。 咁我諗好少少嘅 嚇，唔係咁佢會唔係咯？燕曉文係做完之後以後冇提過噶嘛，佢直頭 好似 冇存在過啊嘛，呢套嘢好似係。 係，有套咁嘅戲咩？咁啊， 係有我哋 Marvel 有拍過呢套嘢咩？ 嗯， 嚇，我自己唔記得。 係咯，即係星戰呢個系列咩？有拍過 Han Solo 咩嘛？ 係咯， 嗯。anyway 啦，咁呢套我哋都点都睇嘅， 嗯 嗯， 系咯，喺完全冇包袱嘅情况入场，可能有啲惊喜咧， 系 或者好笑嘅咧，即唔系你唔好当睇正经 Star Wars， 你当呢套 Robot Chicken， 嗯， 咁啊调节到咁会唔会好少少咧？ 咁唔知， 即系 佢 攞 Star Wars 嚟搞笑嘅呢套嘢，你咁睇会好啫。 咁可能迪士尼佢唔轉咗個導演，可能會當 Robot Chicken 睇，可能會啲喎。 乜個 logo 唔好寫 Han Solo 啊？食 Robot Chicken 咁可能咁就 OK 啊？ 唔知啊，而家轉咗導演，反而可能唔搞笑啊。 嚇， 係 啊，唔係啊，可能係更加好笑啊會。 唔知， 嗯，好，到時睇啦嚇，唔使講咁多啦，呢個係啦，到時睇。喂，我諗緊做咩？做咩其他？ 嘛， 係 畫張海報啊！ 张海报，哦，你讲香港嗰张 系 咩啊？咩更大啊？更硬啊？ 更粗就皮啊，更长气，更大牌，更硬正， 更硬咩啊？ 硬正， 硬正， 硬正系， 系啊， 系咁样， 系跟住同埋有啊，有得主题曲摆出嚟啊！ 嗯， 死侍二咁似系啊，边个唱啊 ？Celine Dion 系啊，铁达尼嗰、那个， 唔系早排个靓妹嗰个啊嘛？ 哦，唔系嗰个， 哦，唔系嗰个，我惊搵到嗰个唱 系咯，系咁啊，一路唱啊，死侍出嚟系咁跳啊，跳舞啊， 好， 吓，跟住跳到最尾嗰阵时又两个喺度闹交啊， 系， 系，跟住仲要话蜘蛛侠啊，系行开啲啊 ，OK。但是這個場面會不會在套戲裡出現的，沒有的， 應該是個 MV 來的， 沒有這個看啊，沒有這個看， 應該沒有啊，沒有 這個看，okay， 那我看看這個，是 啊，但我看好像一些演員表和一些資料，我感覺上為什麼好像他這套還多 X-Men 過原本 X-Men 那套的， 蛤？很多的嗎？ 不是，他帶了整班年輕人那裡，起碼都是一個好像， 但都多唔过 X-Men 啦， 唔系，但系而家佢好似我见到 边集咯， 系啊，有啲集数啲而家啲 X-Men 系冇乜人嘅，来去嗰几个好似， 哦， 系咯 ，OK， 系啊 ，OK， 唔系，但我知道呢度系滑嘟嘟真人登场啊嘛，呢度有就系 Cable 啦，啊 Cable， 嗯， 系， 咪阿 Deadpool 都系咁话咩？吓呢个话佢系 Thanos 噶， 系都有讲啊， 系仲要问佢啊，你咩诶谂啲嘢咁得嘅，系咪 DC 过嚟啊？ 嗯，系咁咪蟹佢好多呢啲咩 get 嘅， 系 嗯，唔系同埋佢嗰条 啲字幕点样译啊？好译死班友啊，大佬真系。 系佢呢度嗰啲X-Men 咧，反而着啲衫似翻原本啲衫多啲， 系 即系佢有啲，即系佢有啲版本。佢有啲版本，佢哋著嗰啲衫好似人哋 cosplay 嗰啲 cheap 嘢咁啊， 嗯， 即係特登玩嘢著到好 cheap 咁，但係佢啲衫似翻原裝嗰啲衫多啲咯，反而啲人 呢度係 係呢度係咯，係唔會好似原即係正常 X-Men 佢哋全部著曬黑衫咁，定係佢個個一樣咁啊？係咯， 睇下 咯，因為佢哋係諗住拉夫買班嘅啫，咁梗係個個人著翻自己衫啦。 唔知啊，咁都唔会着怪衫噶嘛。你 X Men 入边嘅平时啲人唔着怪衫嗰阵时，咪似着翻捧 T 恤牛仔裤啊？ 你话如果只不过系间学校嗰啲，其实平时啲学生就系唔会有呢啲衫啊，净系着普通人衫嘅咋。 系咯， 连嗰件皮褛都冇啊，应该系 正常系啊， 系啊系啊。 但系佢而家呢度啲人系着怪衫噶嘛？ 呢班漫画咁就睇下啦，睇下啦，系咯。咁呢班人物大家唔识嘅，到时再喺套戏度再介绍啦。 嗯， 唔系出我哋平时睇开嗰啲 X-Men 嘅，未出过嘅呢啲全部， 系唔识嘅啫，唔 识 嘅， 唔识嘅，成班靓仔靓妹咁样， 系， 到时睇啦，唔紧要嘅，佢啲帮手嚟嘅啫，今次 系，我感觉佢呢套戏宣传劲过 Han Solo 嘅入边咯， 劲过， 唔关事嘅，系 Han Solo 特别差啫嘛，我又唔觉得死侍话好行嘅，即系个意思个宣传啊， 喂，好多人买嘢出嚟。每个礼拜都有啲新嘢摆出宣传啦， 有啲唔同嘅片系，系咯， 同埋佢即系佢喺地铁啊嗰啲都系咁摆啊嘛， 系， 但系 Hand Solo 系正常啦，正常啫，呢个宣传你话好劲咩咁，佢冇摆 show 啊， 唔会噶，唔会摆个 show， 冇摆 show 啊，系咯，冇话周大福都出嚿死事啊。死事嘅金咁冇啊，冇啊， 唔系佢话出你觉得系恶搞啦。 吓，唔系喎，佢出好嘢啊，我系好嘢啊，咁啊冇啊，边唔边系正常啊，即系正常电影宣传，但系 Han Solo 特别差啫嘛，唔系 Han Solo 最咩系得嗰个纸牌啫，你死唔死？好多人话去嗰度坐落嗰张凳你幅相啦，咁噶咋？即系佢最出众就系嗰个纸牌啦，即系你可以坐喺呢個千歲英個機艙度，同佢哋影相咁樣嗰嘢咯，係啊，冇啦，係咪好勁咧？ 唔知啊，連侏羅紀而家啲廣告都去， 係啊， 慈上我去喎、啊，本身慈上我去， 係 啊， 啊，任何一套戲都多佢啊，死未？咁你冇啊，放棄㗎啦！呢套其實就係片商都係， 係啊，冇啦，放棄呢套， 放棄，好慘，好慘。咁睇死事好系咪？系咪要买飞噶啦？唔系又买唔到噶啦？系咪？好似都卖紧啊！ 卖紧 啊！卖紧啊！已经可以。 相信呢套真系多人睇嘅，唔系讲笑。 系。 佢都冇得点奶嘅呢套，即系如果你因为都系搞嘢戏嚟嘅啫嘛，系咯，你又唔系 expect 啲乜嘢，系咯，就佢够搞嘢就够噶啦。咁佢一定俾足你搞嘢就系咯。 嗯。 一定好搞嘢嘅，系啊。好，仲有冇？ 嗯，我系咁多我呢边。 都冇啦。哦，冇啲咩新嘅嗰啲咩啦，冇啦， 冇 啦。哦，好好好，好咁仲有咩要介绍俾大家嘅？ 嗯，有冇？ 唔知啊，我哋贴咗好多上群组啊，有啲成大，有一啲科幻讲座啦，系咯，咁大家上去睇翻啦。 系，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嗰啲系即系写小说嗰啲嚟，科幻小说嗰啲。咁、 哦、 我都唔好識啊，其實有啲嘉賓係咯，係 係， 有啲台灣嘅，因為係， 嗯， 有冇見到啊？ 揾到啦，咁就叫華語科幻啊，咁就呢個黃德威教授嘅，主要係，咁就喺呢個科技大學，咁睇下先啊，5月30至31日，哦，兩日嘅喎， 係。 咁就9:15至呢个晏昼6:00嘅， 长嘅。哦，唔系佢好多人噶，好多嘉宾噶，唔系一个人讲晒嘅。 系佢有呢、這个系咪读陈秋凡啊？唔系好识读嗰个字啊。咁啊，韩松严连科啊，陈冠中、董启章、骆以军。伊格言有即系好多位唔同嘅学者咁系一齐讲嘅。 我知道有啲系台湾嘅。 佢呢度写呢个 language 系普通话嘅。 嗯，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就 expect 系讲国语噶啦，系啦，因为系有好多系台湾嗰边嘅朋友。喂，即系冇办法嘅，因为你始终系喺即系文字上。有寫科幻咁都係，唉，我覺得香港嘢都真係幾乎冇啊，真係。嗯，咁如果大家想即係認識一下，咁朋友可以去聽一下呢、這個係喺科大喺邊度咧？有地方。 唔係盛大 ，sorry， 盛大嘅。 唔係，佢寫科大喎。 係科大，科大就我有啲搞錯。 李兆基校園係啦，盧家聰咩匯水樓 ，OK， 高研院演講廳。 係 ，OK，OK， 唔係其實我知都喺群組啊，大家可以睇 到 啊， 係啊，係啊。 有驚有時唔知又跌咗去邊咁嘅啫，係咯。好，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真係去出席下聽下嘅，係啲比較學術少少呢個就係啦。係啦，咁不如啊吹下啊，另外咁咪有一個咩過咗㗎啦，不過即係唔緊要，因為嗰個比賽嚟㗎嘛。咁啊，哇犀利，有個叫咩第一屆啊，康樂棋叫咩咧？御畫康樂棋龍虎鬥咁之類㗎嘛，係嘛？ 係 擂台戰咁樣嘅，係啊。咁竟然咧，哇！即係有人即係攞翻康樂棋呢個活動啊，呢個玩意啊出嚟搞比賽，咁都好難得嚇，係咯。 其實嗰陣時啲人一貼佢嗰個宣傳嗰個出嚟，都已經好勁啊，周圍都講。 嗯，我即係講其實啊嘛，嗰個宣傳嘅。 咁係咯，同埋語畫搞喎。 都原來而家又係啦，第一就係啦，竟然係一間國貨公司搞啦，你冇諗過啦。係 啊， 係咯，咁反而佢會即係宣揚翻呢一種即係傳統呢一個遊戲啦，即係以往啦。咁我見啲社區中心啊，啲以前都會有一兩台咁嘅，即係咁嘅康樂棋俾人打嘅嚇。咁我真係冇玩過嘅，我自己係啦。 哦， 咁我都冇諗過咧，而家係有後生仔打嘅。啊、真的沒想過 咁即係點講呢，以呢個普通嘅遊戲嚟講啦，即係要喐下啦嘅遊戲嚟講呢，隻算係比較輕強，同埋係action 啲呀個感覺上。但又唔使好似啲打波嗰啲咁樣跑嚟跑去㗎嘛。 咁點解唔直接打小角架 吓邊有台呀、啊 咁呢個你 有 好台咩？ 哦，呢個有，反而呢個有啊，係啊，同埋呢個張台收得起㗎嘛。你少假啦，收唔起㗎嘛張台。 即係你意思呢、這個你即係自己買一張咁樣你先。 咁啊唔係，但係都係嗰啲咩小童群抽會嗰啲呢，咁樣會有幾台喺度囉。 嗯。我即係而家都仲有㗎。 啊有。 我就以前先有啊，呢啲即仲有嘅。 但系咁当然即系依家 啲细路仔玩唔玩噶、啊？我就觉得一般细路仔唔会玩嘅。 嗯，咁啊真系唔知啊，呢个年代吓，咁可能有手机啊系争啲嘅。咁但系我嗰个年代都仲会玩嘅。 哦， 因为系点讲咧？有即系又佢因为佢又唔系净系斗大力噶嘛。啊、即係都有個技術含量喺度呢，咁就都會可以贏到啲大啲嘅人啊之類咁啦。 咁但係佢用嗰啲好似係象棋咁嗰啲棋㗎，即係公居馬炮時常出咁，其實關唔關事嘅？ 我唔知喎、即係因為我以前就冇話打咩泥嗰啲之類咁㗎嘛。 哦，即係總之篤咗個窿度就算㗎啦。 吓，系个位置同埋你唔同嘅纸，即系你嗰边嘅棋同我嗰边嘅棋嘅，系咯咁嘅分别咯吓。 嗯 ，OK， 系咁 啦，咁啊真 冇乜特别， 冇谂过即系有人会搞个比赛啦，即系去到， 系， 因为好似从来都冇啊嘛。 应该冇啊，你 存在存咗咁耐啊，都冇人谂过搞比赛，系咪？ 即係你可能話個社區會堂咁樣自己搞一個細細地嘅，咁可能有嘅嚇。 之後冇啦，我都冇聽過。 啲、總之啲公開大型嘅就冇咯。 嗯，係啦，咁啊，第一屆有冇第二屆我都唔敢講啦，係啦。 咁啊，希望有第二屆。 佢哋就話係即係都係叫做大家朋友之間一個遊戲啦，咁嘅輸贏有。唔緊要啦，咁佢哋有啲老伯伯出嚟講返係啦，咁其實大家就唔係咁介意嘅，大家玩下嘅啫，咁最多都係輸咗請咁汽水啦，係咁嘅啫，係啦， 嗯， 咁大家開心嘅一個開心玩嘅一個 嘢啦。咁我諗最有價值就係呢一個精神啦，係啦，唔係嗰個遊戲本身係好即係好唔好玩啦，係啦。咁其實一班朋友之間嘅嗰、那個即係嗰個大家嗰個交流啊，其實係。系啦，咁但系呢个而家就系而家最欠缺嘅啦。咁我觉得呢个运动呢、這个活动咧，起码可以将呢样嘢再摆大翻出嚟啦。系啦，咁不过老实，咁你实在观战嘅感觉咧，都系唔系好刺激啊？的确系， 系 啦，咁亦都唔系好似你打士碌架咁咧，咁啊好似好有型咁噶嘛，要系嘛，要着到。 哦，佢啱啱夹咗喺中间咯。 吓、啊？点样夹咗喺中间咧？ 即係又未至於好型，咁但係又未至於好唔好睇囉。 係咦，咁又即係有啲更唔好睇嘅。 咁都有嘅。 咁、有咩仲有啲咩更難睇嘅呢？ 哦， 即係以觀戰嚟講呀，我意思。即係例如你拍低成個過程咁會更加難睇嘅，有咩呢？例如。 咪你例如捉棋嗰啲人咪覺得仲悶囉。 咦是咩？唔係喎，我睇日本嗰啲專係講圍棋啲節目，其實好多人睇㗎喎，唔悶。係， 咁你點可以同嗰啲比 嘅？係囉，即係你睇緊棋雲咁㗎喎，大佬。點解呢？點解會悶？咁你睇呢個人對電腦咁嗰啲都好多人睇㗎，冇啊，唔悶喎。 唔係，咁但係嗰啲係冇 action 㗎嘛。 係囉，咁咪應該更加悶。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喎，就係唔係喎，唔悶喎。唔係呢度咧，其實佢又都得意嘅，因為我有貼翻佢嗰個嗰、那個過程嘅，話、那個決賽，咁佢又有喺度講過，有喺度講過，但講啊講得好悶咯，即你明唔明？ 咁可能第一屆啫，係咪咁你可能都未知應該點做啦，係咪？ 你電競都有人喺度講噶嘛，係咪？ 系，咁电竞搞好多年啦。 个总体气氛咧，系唔系好精彩嘅做得系啦。 系 啦，的确系咁嘅。系，咁啊变咗就可能都系乐在其中啦，即、就、系、是、你 enjoy 里边玩紧嘅人就中意啦。但系即系对观摩嚟讲咧，就真系暂时唔系觉得好，即系唔系话好精彩啊。总之个感觉就系、是，系啦。咁啊！如果你真係要搞落去呢，就要喺呢件事上面要諗下點樣搞啦，係啦，係啦，會唔會喺啲衣着上面啦？第一啦，而家冇規定㗎嘛，咪都係街坊裝咪嚟咯，係咪？ 咁但係呢件事本身又我又覺得係應該係咁， 係應該踢人字拖同埋咁樣嚟係嘛？ 人字拖係爭啲嚇，咁但係即係街坊啲啊， 夠似啊嘛，系咯，摆嗰张台喺坑渠隔篱咁先得噶。 咁我嗰阵时又冇未至于咁咯。 咪即系你可以 sell 翻呢个 feel 噶嘛，你明唔明？系咯，一唔系咧，你就嗰个 spotlight spot 住，好似赌神咁啊！即系你睇你点样 sell 啦，系嘛？系咯，你都系搞到啲选手要上劇師圖噶，系嘛？你都得噶。 系咪 都上 翻？咩啊？咪着翻套校服出嚟啊嘛？ 啊，有得系啦，明明几廿岁噶嘛，系啦， 大地派下咯。 夏文夕都要着翻吓，着翻套校服裙噶嘛，阮琼丹噶嘛，系咯，要着校服打啊嘛，校服之夜啊玩到啊，唔知啊，即系我谂佢要谂下咯。如果系要再搞嘅时候，因为就咁就几，唔系我谂佢就唔系话即系专登又话咩。影俾你睇，其實可能都係現場有人有影啫，佢就唔係話有個直播嘅。咁但如果佢係呢，就應該係要搞少少嘢嘅，係囉。嗯， 我覺得都係第一屆嘅試下水溫嘅本身啦。 即 係 即係冇嘢嘅，你搞麻雀王大賽咁，你唔好搞到嗰度好似街坊嘅開台咁先啦，梗係都明白㗎，咁嘅意思啫，係咪？ 大家中有保入店咁樣 咁你都搞下嘅個現場有啲氣氛嘅嘢，即係咁嘅意思啫。即係唔係真係好似平時打麻雀咁，有個電引發嘅電發卷咁嘅包租婆咁嘅師奶咁喺度咁樣喺度打下，打到咁樣差啲嚇。唔準呢啲造型嘅， 咁啊，唔知啊，睇下佢啦，即係我又覺得幾得意咯呢件事啊，咁都見到幾多媒體有報導翻，亦都訪問翻一啲參賽者啊，咁佢哋啲心得啊，咁都係啊，都幾得意。 同埋，即係同埋呢個運動真係可以你三歲到八十歲都仲玩得。 唔係啊，呢、這個運動可以拍到戲嘅，我想講嘅。 係啊，其實都可以啊。 行運一條龍二啊嘛。 嚇！ 咁行咗一条龙咯，叫做唔系龙的传人系记错，行咗一条龙系阿水哥嗰度啊， 系， 嗯，唔系系咯龙的传人，即系同阿 打石头啊， 啊系啦，打石头架，我成日记错咗个开头系打开乐器嘅，唔系打开乐器好似系咪千王之王二千啊，好似系， 吓唔记得， 系嘛？唔係，即係總之係，即係你可以講打開屋企呢樣嘢嘅，係咯，係或者將呢樣嘢運用咗落去呢個桌球咁嘅之類啦，係咯，係，咁呢個係一個好似係咪一個香港幾特別嘅一個遊戲咧？同埋我都唔知呢個遊戲係咪其他華人地區都有嘅咧？我唔知喎， 真係唔知喎，嗯， 我又覺得好似幾香港咁嘅喎感覺，係咯， 係。 因为他说原本那个游戏不是打这些即是中国棋的，他说是好像是不是好像啲鬼佬棋的，即是没有他没有字的，好像得两只色的，是 是 那他就不知道怎样将他改了就变成这样的，变成用了一些好像中国棋的棋打的。 我想可能当初都是即是都是为了呢 鬼佬棋来的，本来是一个鬼佬的游戏来的。 即是为什么要引啲工具马跑市场出下去啊，即係我覺得都係因為佢本身諗住一樣嘢可以，但係可以玩兩個遊戲咁咯，先咁整。如果唔係嘅話，你張台唔使set 嗰個有個中國象棋棋盤喺度嘅。 哦，即係你意思要一雞兩尾㗎嘛？ 嚇，係啊。 哦，即係好似某啲球場有畫咗籃球，但係又有第啲，即係有幾個唔同嘅球場嘅。即是那些間線在地下咁樣 嘅。 哦 ,ok。咁樣咁或者係啦，係啦，唔知呀，係啦。我都唔知係點呀，係嘅，點解會變咗咁樣呀，咁樣。但係總之佢係原本係鬼佬一玩意嚟嘅。係就轉變出嚟嘅。咁會唔會真係一個香港嘅一個獨創嘅嘢嚟呢？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知。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弘揚下，或者喺啲故事上面弘揚下啦，最少係咪。 係啦。 講一講呢一個咁嘅題材呀，都幾得意呀，係咪。 唔系，我觉得画漫画好适合啊呢件事。 画漫画咪记住人字拖着啊， 系 ，嗯，好，咁呢个介绍完啦，系啦，有个曾经有咁嘅活动，都系啱啱四月尾嘅啫，系啦， 系， 咁佢哋都佢个广告先得意，即系搞到好草根嘅个 feel， 系，哦，系啊，系啊， 系。即系好似呢啲系平民玩意啦，系啲比较旧啲嘅一个。時代嘅興趣咁啦，係咯，咁啊話傅家俊都去挑戰過啦，係咯，咁竟然係話佢都話都唔係好易啊，咁樣佢都話係啊， 係，唔係因為你要重新適應過嗰啲棋啊嘛，即係佢打嗰粒波，咁你 咁棋同波係唔同嘅，波係圓啫嘛，大佬， 會碌噶嘛，你棋嘅話絕噶嘛。 即是他整个是这样看，即是他是这样整块这样线过去的嘛。是。我这个都不够过，他应该搞埋是有戏展变得好像那个把那个台面好奇搞过一点。再改良的应该将他是吧喷气那个台在上面。是 的。 是的，黑色三连星子。 那些要画漫画先他应该。 是啊，冇错，使出呢个 Steam Jack 嘅绝技啊！ 咪嗰阵时就仲有咩噶嘛？呢个调转之棍打， 调转之棍打，即系用棍尾打， 系大力啲啊嘛？ 佢点噶？ 大力啲， 咁样 系， 咁样，咁你咁但系其实佢本身有冇戳头呢个咁嘅构造嘅咧？嗰支棍， 嗯。咪尖嘅咯，支棍都系尖嘅咯。即系 前边有冇个真系要嚟打嗰个咁嘅位嘅，即系好似小碌剑嘅，即系冇嘅。 冇嘅，冇嘅，都系一碌棍咁。 冇嘅， 都系棍仔嚟嘅啫。 但系佢就即系又系个尾粗少少，个头就尖啲咁。 哦，即系有人用个棍尾打噶。 系。 哦，我用个棍尾嚟打人啊，以为。 哦，唔系唔系。 系咁系啊，咁啊睇下啦，系啊，其实都系咯，都几搞嘢嘅，系一个系咯，即系都原来都真系有后生仔玩嘅，我真唔知道，我以为冇后生仔玩嘅，已经系一啲好老饼嘅一个玩意啊，系咯， 嗯 嗯，好，好啦，咁啊其他咁啊，哇，嗰几套咁嘅无线剧啊，应该都冇人讲噶啦，系啦， 系。 咁嗱，咁我哋之前啦，我讲过啦，咁咪估啊呢个咩叶元系嘛，咩元啊，咪易元 系， 我咪估啊呢个陈山聪其实都系吓，都系美国队长嚟噶嘛，咁啊估中啦，我系嘛， 嗯嗯嗯， 吓，即系根据戏剧逻辑估啦，我就吓，我唔系乱噏嘅吓， 系， 咁啊根据戏剧逻辑估啦，咁佢都系一样嘅，佢都系其实都系嚟自呢个二战嘅，咁结果系啦吓，咁亦都系坏人啦，又为咗批禁咯，而家终于故事讲到呢度啦。咁亦都開始入少少正題啦，即係開始牽涉到一啲案件啦，咁啊係啦，咁啊唔知啊，咁我都覺得還可以咧，不過即係似乎香港朋友都係冇啲強姦啊咩都唔會講㗎啦，呢啲係 啊，好似冇乜人提呢套嘢， 冇完全冇，係 啊，但係佢收視已經係冠軍㗎啦，已經係無線， 係冠軍意思係 compare 咩先？ 唔係佢自己做啲收視冠軍咯， 佢 compare 咩？就呢期啊定咩先？ 係呢期咯。呢咁佢就係呢期啊，點會冇 呢期？咁呢期咁佢都係得幾出咋嘛？ 嗯， 係咯， 做啲節目啊嘛，咁而家係得呢套。 即係呢套就贏啊，動人的時光咁啫，咁冇乜。 動人的時光得第三， 賴曬嘢嘛。咁第二係咩？ 第二係咪愛回家嗰套？ 繼續愛回家。哦， 咁係啊。 嗯，冇啦。咁總之都唔係個人口味啦。係。 唔係，動人的時光因為零進展啊嘛，差唔多。 係。 哦。 唔系，但系佢其实系超能力嚟噶，佢嗰个可以吸人时间呢样嘢。 系，佢吸埋咗，仲要佢啲谂嘅嘢都可以吸到添。但系佢套剧因为实在太过零进展咧， 嗯， 即系冇睇几集，即系同睇翻都系冇乜。 唔系冇睇几集啊，冇睇几个礼拜都得啊。 系啊，十集啊，你当 都可以继续睇嘅，差唔多有啲啲人物关系都冇进展过。 系啊， 系。系啦，咁咯，咁佢亦都唔系拍得好科幻，因为虽然佢设定上系有咁嘅奇怪，但系佢又冇乜点嘅，系啊，即系你见佢都系有时咪见佢又咁样做咯，即系又系咁整晕咗个人咁咯，系咯， 嗯， 就系咁嘅啫，佢冇话喺嗰件事上面再有啲乜嘢落墨啊，应该咁讲， 嗯，都系犯咗嗰个一个谜摆到最后先解，嘅中间系咁做啲另外啲嘢有啲问题咯， 嗯，系啦，我唔系话佢差嘅，我唔系话佢差嘅，不过即系意思就系、是。系咯，即系唔系咁吸引到一般人啦，系咯，系啦，咁啦，咁有冇其他嘢想讲啊？呢、這个， 嗯，冇乜啦，但我就系听到而家好大部分人其实讲话啲大陆剧其实好睇过港剧，咁变咗好多放弃咗啦，真嘅真系。 咁大陆剧好睇材咩？啲题材都多啲啦，系咪？或者咁讲？ 嗯，应该系嘅，因为其实佢好多。另外啲嘢都會拍喎， 嗯， 有一間啊，起碼係 咯，有啲多啲題材係咪？ 係咯， 係。 咁、嗯、就算唔好睇，咁又可能又數量又多，咁就又睇第二套咯，係啦， 係啦，係啦， 係咯。咁又古裝又有咩都有，咁啊，的確係嘅。 嗯嗯。 咁啊，無線劇啊，嗯，唔知啊，咁唔係，我覺得而家最多人講係衛斯理啊嘛，踩得最勁啊。闹得最狠，系啦。 咁始终都系，即系都系有人讲啊嘛。 系咯，咁反而呢、這个俾人有人讲呢件事上面佢赢咗喎。 系。 系咯，虽然系闹， 因为咁多 嘅。另外两套冇乜人讲啊，最惨。一就系冇人讲嘅，仲衰啊！闹。系。系啦，就系咁啦。咁你宁愿人闹咁，唉。都冇辦法啦，你一進入一個咁嘅時代，嗯 嗯， 咁其實咪慢慢咪即係其實可能衰嘢仲反而好啲， 嗯 嗯，係啦，好，咁大家捱下，即係仲係知嚟人緊咧，我哋係南嘅人啦，已經啊，講緊，係啦， 咁啊都唔知会唔会做冇南极人嘅，但系佢而家系净系做原之嚟人都已经系完嘅，即已经要做十二传说。 嗯，唔知咁样。 系咯，咁 anyway 啦，咁我反而想快啲睇十二传说啦，不过好似要搞到好耐喎，即话要去到咪去到七月先做啊？ 哦，咁迟嘅咩？ 系咯，唔知啊， 因为好似系一个礼拜做得啦， 两集。 系咯，咪慢啲咯。 系啊，佢唔系短噶，好犀利人其实。 嗯。 但我又唔知道有咩讲咁耐嘅咯。我又系觉得点解我睇咗头一集，再睇最尾一集，我都仲知佢讲咩嘅又。 嗯。 真系好嘢噶，呢啲剧真系一流， 系。 真 系 好啊。系呢啲剧好嘢，系咪即系悭翻我好多时间嘅可以 系。 可以唔使睇啊。 嗯。 嗯。拍多啲。好，咁就冇。咪即係話咩黎耀祥啊，好似話而家咪咩會拍啲內地嗰啲嘅開始，即係唔係淨係拍 TVB 嘅，都走咗去拍啲內地嘅話， 嗯， 咪但係冇辦法㗎，我都覺得係咁發展㗎，即係翻內地拍劇咁樣，係咯，嗯，好啦，咁咪係啦，都希望有多啲唔同嘅睇咧，我哋嘅角度就係咯，唔好成日一樣啦，試下啲新嘢咁樣， 係啊， 好啦，仲有冇？冇啊，好，好啦，咁下礼拜啊，完全冇嘢可以介绍俾大家噶，系嘛？咪但系都粗粗地讲下啲咩做啦，唔关事都讲下啦，咩戏？ 有之前讲过嘅呢个脱皮爸爸，五月十号。 脱皮爸爸即系呢个啊，吴镇宇， 系 古天乐， 古天乐，咁啊，吴镇宇系爸爸，咁啊，讲由阿伯就真系脱皮，就后生啲。再脱皮后生啲咁后生过个古天乐咁样嘅， 系 系咁，但系佢最搞嘢就系佢脱咗个皮咧，系成个壳咁嘅，咁啊成日就好似要处理尸体咁样去处理嗰个壳啦，咁啊咁啦，咁啊但系我见之前睇个人真系闹到真系吓， 系 都上天棒噶啦，闹到吓，咁啊 闹到 睇下啦，下礼拜睇下有冇人。系唔系塌皮噶啦？嗰、那个叫做唔叫脱皮？咁你睇下下礼拜有冇人又会舐舐啊？咁啊，去再讲啦。咁你话个题材科唔科幻？我呢个你又唔可以话科幻神怪呢样混噶啦？呢啲系咯。 咁啊，当然仲有呢个来自空星的爱啦，啊，星空的爱啦。 系啦，咁呢个唯一科幻啦，系啦，不过我哋又讲埋啦，今个礼拜系啦，咁啊，大家睇睇唔睇啦？其实因为真系实在咁出晒碟啦，都唔知点解真系今次先做啊。 系啦，咁啊，仲有一套 一般观众有冇边啱睇噶？系啦， 哦，系啊，系 有边啱呢个题材啊？系啦， 可能会讲好闷 嘅，系啊，可能一般观众觉得闷噶， 系血色攞命花三级嘅， 系咩嚟嘅咧？血色攞命花系？杀人嘅 都系报仇嗰啲， 系咯，佢讲个女咁样俾人哋奸杀咁啦，应该系，咁之后就唔知点解又复活翻咁样，咁就又去杀翻佢哋。 复活翻， 佢咁写啦吓， 跌装鞋嘅嗰个， 吓 冇 跌装鞋冇死啫吓。 哦，即系冇奇怪嘅，即系复仇啊， 系 咯，O K， 好，唔科幻嘅 ，O K， 好， 系，咁啊，仲有阿布斯韦利士嘅《赎金猎杀》啊， 系， 都系唔科幻嘅， 都冇科幻，系， 系啊， 咁好似佢而家自己嗰啲戏就唔系太好睇啊，虽然佢仲系个样仲整到好呆黑咁啊， 系，都仲系嗰个样嚟嘅。 嗰种个样系咁，但系唔知唔好睇嘅，而家开始 唔知啊，不打好似话呢套都推荐啊， 系咩？我呢套好噶，哦咁啊，睇下得睇完嗰个啦，或者睇下点。 系 好，仲冇嘅，下礼拜咩？应 该科幻应该 冇啦。我冇噶啦，系 系 好啦，冇科幻直情冇啦，即系话下礼拜咩做啫嘛，好。咁即系话最近都要再等多个礼拜嘅咩死侍， 系又有三场15号啊？ 哦，诶，几时啊？ 十五咯， 十五号 就有死侍有三场，哦， 系啊 ，OK， 好，咁除此之外有咩？仲侏罗纪有几时啊？ 呢条咁未嘅，系系系 未， 系应该系轻 solo 先，好似系嘛？ 系啊， 到几多？24号 ， 好，好好， 系 就有啦，系。咁呢套都系科幻，系咯，即系我哋唔系睇好啫，咁星战嘅一定科幻啦，系咪先？ 系，跟住未来杀机，头先讲 系 31号嗰套， 就31号，系啦。咁啊，5月就大致系呢啲， 系啦。 咁你话侏罗纪就要去到6月嘅， 系啦， 之后系好。好咯，咁有冇其他？ 冇啊。 嗯。 好， 我见到有套叫咩《鬼域杀人事件》，唔知系咩嚟啊？3级 咩嚟嘅咧？几时咧？ 呢套系睇先啊，5月17嘅。 死事嗰个礼拜。 系啊。 5月哦。 即系咁就讲个女仔想做呢个恐怖小说家，但系就结果系佢自己濑嘢啊。 哦。 有即是有人想殺佢咁， 可能都是人殺嘅啫。讲呢啲唔系鬼嘅，应该 就系啦， 系啦，几惊栗咁嗰啲啦。嗯，好。 咦，唔系、哦，佢话初就系咁样，即系濑咗一次嘢，咁然之后就好似佢出咗书，真系写咗嗰啲嘢出嚟之后，反而系真系有啲。真系濑嘢，好似啊！ 哦，即系个书写咗啲嘢会发生，意思系？ 唔肯定啊。 呢只，好嘅，好唔紧要，喂，都可以留意下睇下，唔知咩戏啊，真系唔知咩戏啊， 系。 好，好啦，咁可能或者有第啲啲，再留意下，睇下礼拜同大家讲啲咩作品，作品就未必有咩，但系喂，我哋会讲下十年啦，我哋系咯，有啲咩系咯，有啲乜嘢咧，系咯， 嗯。 好冇，咁我哋可以回顾下又好，咩好啦，系咯，展望下又好啦，系咯， 好， 或者有咩心声想讲下咧，都做咗10年啦，系， 嗯， 即系话短真系都唔短噶啦，咁其实系唔知有咩做到啲乜咧，即系十年都做咗啲乜咧，其实真系系啊，好似做冇做到啲乜嘢啊，我做唔到啲乜嘢啊，离开啲目标亦都仲系好远好远好远啊，咁啊，咁呢个留翻。下个礼拜同大家我哋逐个讲下啦，好嘛？ 嗯， 系咯，好，咁大家都回复翻我哋啊，想有咩庆祝活动定点样搞？系啦，咁啊去食嘢啊，点样咁？大家喂，俾下意见啦，喂，系冇啊？ 系 啊，同埋最紧要嚟啊，大家嚟出嚟啫，噶系咯。我觉得大家都唔系好想出嚟咁样，好似系咯，系嘛？ 系咪啲日子唔啱啊？定系咩咧？系啊，话俾我哋知啊！ 即系话俾我哋知啊，咩点样啊？ 系咯。 或者开个 post 啊，新年一阵开个 post 问下，大家想有啲咩庆祝活动啊？ 系，好啊， 即等大家复下，好吧？好， 嗯， 大家回复下我哋啊，最紧要系咯，唔该晒先。 好 啦，好啦，咁啊，好啦，明谢翻啊，头先咁多知咩？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系咯，咁啊，同埋记得复我哋啊，复我哋想玩咩活动啊？今个月，好啦，咁啊，同埋就系咯，记得去呢个 reg 先啊。系咯，同埋花生台听我哋啦，系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